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喺中国四川江油市啊，因为一单学校欺凌案而爆发嘅一个骚乱咧，喺几日之后咧啊，终于咧即系冇乜悬念之下，就中国当局咧个公安啊、武警咧就成功咧系镇压，咁啊应该就拉咗好多人噶啦。咁啊呢件事咧就都正如我讲。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因为现在在大陆，由于个经济困局，整个制度的问题，引起这些民变、抗议、城管打人，这些那些蛙乱等等是无日无之。不过这单呢就出动到几千人，还有呢这个武警据说有人开枪，在现场呢也是非常之一度混乱，这些场面呢就令到海外一啲人咧睇到咧，就話覺得聯想起1989年嘅六四。之但係咧，89年嘅六四咧，中國政府咧係有吸收咧嗰個教訓嘅。再加埋而家人工智能加天眼同埋嗰個高度啊，嗰個調動啊，武裝嗰個能力咧，係呢啲咁嘅散兵游勇式嘅騷亂咧，係好難成為所謂星星之火咧，係燎原之勢嘅。我哋睇睇咧場面啊之混亂先。好啦，嗱，点解咧系会一单校园啊嘅欺凌啊爆发到呢个暴乱咧？然后令到中共啊，系当然系迁怒于啊嗰啲网络嘅舆论，就话佢哋煽风点火，又话咧系四方去造谣咧。啊，欺凌咧喺全世界好多国家，包括西方咧，中学咧喺里边系经常之常发生。点解啊？西方国家嘅城市唔会因为一单欺凌啊而爆发一场大暴动咧？令到嗰個國家嗰個政府咧係大為緊張，係覺得咧話咩推翻共產黨啊，某某人落台咧。當然呢個咧就係中國制度嗰個問題。我舉個例啊，喺第二啲西方嘅國家，包括係英國，一旦咧係爆發校園欺凌啊，佢有好多一啲咧成熟嘅制度裏邊一個 system 裏邊嘅 mechanism 一套嘅機制，例如呢啲欺凌。學校內是不是有一些社工和教師和校長有沒有足夠的專業訓練和道德操守去處理這些欺凌的問題。第二，一旦有被欺凌的弱小的學生向家長投訴，家長首先就不需要去報警住，就是向學校交涉。如果是很嚴重，當然是報警。這個時候在英國、美國、西方文明國家的學校有家長會，學校裏面也有社工，學校的校長也不敢自把自為，因為學校有個校董會，校董會、家長會、社工加上警方，再加上一個有透明的新聞自由的制度，這些欺凌案往往沒錯是會引起社會的注視，但不會引起一場暴动，成千上万的人就去支持这个被欺凌的女学生的家长。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冤无路诉，这些负能量积积埋埋是没得排泄，再加上那个经济大环境那个差劣，还有那个社会蔓延那种抑郁和狂躁的气氛，于是就形成中共心中所惧怕的那只是八九六四是重演。然后咧，佢哋即刻会联想到咧所谓嘅颜色革命，然后咧佢哋嘅神经咧当场咧系绷紧，然后咧系当做一场这个反共啊嘅好有 potential 啊嘅一个咧全国性嘅暴乱嚟到处理。嗱，呢啲咧就会导致到中国咧系更加收紧嗰啲人工智能啊、天眼监督啊，因而每一次爆发呢啲事咧，就令到全中国啊嗰个社会。大小城市啊，佢哋嗰個資訊 同埋佢哋個人私隱係受到更嚴密嘅控制。嗱，呢個咧就係佢中國嗰個制度，佢認為佢嗰個制度咧係優越。當然咧喺呢次江油啊所謂嘅抗爭裏邊，就有一段片段咧，我哋睇到就是、竟然咧有一個婦女啊喺一個咧政府機關，應該係公安嗰度咧，係喺幾百個呢啲咧羣眾支持之下，就咧力數啊係某一個官員。就搞到咧，嗰個官員咧係冇曬人。嗱，呢個場面咧就以前未見過嘅。但我相信呢個婦女咧係極少數。啊，隨住呢個鎮壓之後咧，係已經平息呢個婦女嘅生命安危咧，亦都係令人擔心嘅。因為呢個社會咧，你要知道係槍打出頭鳥，槍打出頭鳥，有一個江油啊，係嗰個城市啲人夠膽撳咧，其他嗰啲地方係唔會支援嘅。系只会咧，觉得系自扫门前雪，我呢头冇事就得啦。所以因为呢个国家太大啊，好多省亦都有好多水土唔同啊，吓嗰啲唔同嘅人啊，性格同埋气质啊，所以如果佢有实现唔到啊，类似美国、加拿大、澳洲呢啲联邦制，系都要行翻秦始皇嗰只中央集权咧。咁日后系唔会有呢啲咧，自由民主啊嗰个前景实现得到啦。嗱，英国个社会咧，当然都有欺凌，甚至咧佢欺凌嘅事件咧，冇几耐之前喺 Netflix 嗰度有一套片集叫做《Adolescents》，系啦，系一个咧四集啊嘅一个咧电视嘅中篇剧，就系讲咧啊，一个即系假设嘅一个戏剧嘅场面啦。就是咧，一中學生咧就走去欺凌咧，係殺死咗一個咧女生，然後咧裏邊嘅教師咧係鍥而不捨咧，係尋找真相。呢套欺凌嘅校園嘅戲劇咧，係拍得非常之出色，一鏡直落，乃至到咧首相司紀賢咧喺嗰個下議院咧都攞出嚟討論，話我哋內閣咧都睇過呢套劇。當然啦，政府睇咗之後有啲乜嘢嘅措施咧係另一回事。做唔做到嘢係另一回事，但你可以睇到一個民主嘅社會咧，呢啲嘅問題喺人性嘅醜惡面，又或者喺青春期啊嗰種暴烈嘅階段發生嘅罪案咧，係會有妥善嘅制度性嘅解決方法。呢個制度性咧喺中國咧係不存在嘅，佢哋嗰個制度咧係引以為傲，係覺得有社會主義制度嘅優越性，仲認為咧係可以用為人類使命方向。咁样样嘅欺凌案爆发咗一场咧咁嘅暴乱，然后咧要用开枪咧系嚟到镇压，咁样样嘅人类未来嘅方向咧，如果你要去指明咧，全世界好多国家咧对唔住系唔会接纳嘅，呢啲咁优越嘅制度咧就留翻你自己闩埋道门，系慢慢享受啦，系咪咧？ 系咁啊！今次咧江油市嘅事件咧，好快就被镇压啦，咁呢个都系意料之内。其实我哋应该咧就可以分析一下咧，究竟点解发生，同埋点解咁快收工？嗱，因为江油市今次嘅欺凌事件，第一嗰、那个爆发点咧，就是因为网络上边咧流传咗欺凌者同埋咧被欺凌嘅一段影片，里边咧都好震撼啦。咁啊，当然咧喺 YouTube 嘅画面咧就唔方便播映，但系里边见到咧嗰、那个女仔咧十零岁咧就俾人咧。就毒打啦，同埋咧喺度即係都幾侮辱性啊！咁因為呢條片咧，咁就引起咗網絡上面嘅瘋傳之後咧，就再燒到去咧就係嗰個施暴者嘅背景啦。因為咧據說咧就即使被拉咗入公安局咧，咁啊跟住咧都好快被釋放出嚟，咁引起民憤，諸如此類。咁跟住咧就於是咧就越燒越烈，引起好多民眾上街啊！再揭露咧這個被欺凌嘅人咧個父母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聾啞人士，咁更加爆發咗呢啲弱勢社群咧，覺得啊喺一個咁高壓嘅環境之下所遭受不公平嘅待遇，於是咧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嗱啲聾啞嘅人出唔到聲，我就要為你發聲，於是乎咧就紛紛上街啊，向呢個政府部門示威抗議甚至掟雜物等等。但是呢我哋要留意，我哋不如比对一下呢前一排发生过嘅一单杭州呢粪水事件，其实呢牵涉个范围同埋人呢更加大㗎喎。 因为欺凌者呢个都系十几岁嘅女仔，坦白讲喺呢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大城市、各大中小学都有呢啲咁嘅事件噶啦，唔系一件咧特别啊伤及人命或者系好特殊嘅事件。咁但系咧，竟然爆发咗呢单咁嘅骚乱，咁反而咧成个城市一齐饮屎水啊，牵涉嘅人呢更加多。但系竟然咧，杭州嘅人咧系冇出到嚟咧抗争啊，或者系向政府问责啊，更加冇任何嘅骚乱啊、暴力嘅行为。嗱，咁其实我就觉得几奇怪嘅。嗱，奇怪在于，即系竟然咧系一啲即系更加切身牵涉人更加多嘅啊呢啲咁嘅事件咧啊，竟然咧就冇事发生，但系区区一单欺凌咧就可以星火燎原啊，令到成个江油市咧就翻天覆地。嗱，咁样反映咗咩呢？其实就系中国人嗰个特性。其实喺中国而家嗰个社会呢，其实几扭曲嘅。扭曲嘅地方就系、是、第一，就喺好多嘅呢啲地方嘅三线或者四线城市里边呢，其实牵涉嘅人口唔多。好多时候呢，即系呢啲十零二十万嘅人口城市呢，里边有一个同温层嘅。同温层就系大家呢，好容易呢，就有个叫做移情 乡 作用 里 啊。 啊，乡里意识， 觉得自己咧，其实咧，即系呢啲积压咗好多时候咧，喺个县城里边啊，嗰啲特权阶级啊，啲官吏啊，啲商人啊，嗰啲团伙啊，甚至可能有啲黑势力喺里边。嗱，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以往咧都喺中国大陆做过剧本，讲紧十几廿年前噶啦。咁有一次咧，我就听其中一个老板，好年轻嘅咋，三四十岁嘅，但系女性嚟嘅，就讲述佢咧年幼嘅时候咧。呼朋引侶咧喺北京咧點樣咧出到去咧橫行無忌啊欺凌人哋，其實佢哋背景咧全部都係紅二代、紅三代嚟嘅啊，咁佢哋咧全部有一班叫做呢啲叫做我唔知係咪叫太子黨啦啊，未去到咁嘅 level 嘅，但係咧全部都係有錢，所以佢哋可以揸車，可以出去飲酒，可以出去打人，都係冇事嘅，全部咧大家人都要怕佢哋。其實呢啲情況喺中國唔同嘅城市咧，大大小小都有發生。嗱，呢啲咁嘅特權階層咧，就喺社會上邊有一種勢力嘅。其實平時咧，嗰啲市民咧遭受到好多嘅不公平對待啊，或者敢怒不敢言啊，積壓已久。其實今次嘅欺凌事件，只不過係一個導火線，導火線就係令到好多呢啲咁嘅人咧感同身受啊。平時可能咧已經係自細到大都遇過噶啦。另外咧，平時做生意咧，可能都會俾佢哋咧食住上噶啦，跟住可能咧仲有其他嘅情況之下咧，都俾佢哋攞盡着數。咁於是乎咧就爆發咗呢啲咁嘅嘢。於是乎咧，呢啲係中國人咧即係切身利益所在。但係咧，譬如話你飲糞水嗰啲時候咧，就反而咧佢哋咧就冇一種咁嘅同理心，或者係佢哋咧唔會咁樣去出到嚟咧去抗爭啊。呢啲咧因為可能更加多嘅人同你一模一樣係咁嘅時候咧。佢哋反而咧系冇呢种咁嘅愤慨咯。 呢个由社会学嘅角度咧去研究啦。正如我讲，喺西方国家好多嘅中学校园都有欺凌事件。呢个欺凌咧系每一个人啊，喺当佢尤其系男生，尤其系女生都系喺佢儿童少年进入青春发育期嘅时候，佢以为自己系成年人，荷尔蒙嘅分泌同埋嗰个情绪情感嗰个咧失衡嘅增长，系令到佢哋咧压抑嗰种咧原始嘅兽性。即系野兽性咧，系短暂性系释放嘅。嗱，呢啲古往今来，呢个系人性欺凌问题嘅普遍因素。但系咧喺中国呢个咁嘅奇怪嘅国家，加上佢一个社会佢自己嘅特殊因素，就系呢个国家咧系缺乏道德宗教信仰，加埋佢哋嘅上一代再上一代系咧系好有幸好幸运咁咧。系备受过佢哋嘅中国伟大导师毛泽东啊一个文化大革命嘅洗礼，将咧孔子、孟子、儒家温柔敦厚嗰种2000年啊中国人嗰个善良同埋和平啊嗰个基因咧，系将佢铲除咗。所以咧近世啊呢个咧中国近30年咧就系红卫兵啊系变老同埋掌权啊，最弊呢班红卫兵咧喺16、17岁俾毛泽东改造成为野兽之后咧。佢冇机会还原翻变做人啊，然后进入邓小平嘅改革开放咧，由于嗰个社会制度欠缺基本嘅公义，佢哋啲老豆老母咧又系革命干部啊、军方啊咁咧，佢哋第一批咧就可以下海从商， 正如中共的元老陈云呢就同邓小平嗰阵时讲数，点样瓜分啊？喺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啊呢个庞大国家嘅利益，就系话佢哋嘅红二代，如果你有两个仔，一个就可以做官，另一个咧就可以下海从商，系咁都讲得出嘅。即系话，如果佢哋红二代佢哋咧系同毛泽东啊系参与所谓嘅长征啊打江山咧，佢哋觉得咧系坐江山。是宰割啊！嗰啲鱼肉嘅嗰啲人民咧，系理所当然。咁咧，坐地系分赃，两个仔，一个仔咧系做官，做官就有政治权力；另一个仔咧系从商。咁咧，嗰啲批文啊、资源嘅分配啊，咁啊，即系呢两个仔同埋一个家庭玩晒啦。咁于是五十个红色家族、500个红色家族吓分等级，就咧可以咧系占夺全个国家吓。地面同埋地底所有嘅资源，由矿产、电信、石油、煤矿、电视台，啊呢、這个咧玩女人、地产、银行贷款系佢玩晒嘅。咁呢个咧，佢哋美其名咧，佢话呢个系佢哋个社会主义制度嘅优越性。喺咁嘅状况之下，就呢个国家咧变成一座咧掠食型嘅一个咧诶森林嘅生态。啊，佢唔系佢严格嚟讲，佢系一个咧。是一个 jungle 嚟嘅，佢被曾进化成为好似英国啊、瑞典啊、芬兰、丹麦啊、日本呢啲咧一个文明嘅 nation state。因为正如我讲，一个文明嘅国家，佢要咧约束啊呢啲学校里边少年成长期间嗰种兽性啊啊嗰种亢奋同埋膨胀，佢一定要有一个制度去约束，就是、个学校有家长会、有社工、有校董会。然后校长同埋教师一定系受过良好品格训练同埋有教育文凭嘅专业人士。教师同埋校长，正如医生同埋护士一样，佢哋有起码嘅道德操守，不能够见钱眼开，不能够见到权贵咧就下跪。但喺中国呢个奇怪嘅国家咧，呢啲咧佢视之为西方嘅价值观咧，佢哋而家嗰个 number one 咧系一概拒绝。加埋陳雲、鄧小平嗰個紅二代啊，瓜分中國資源同埋權力呢個契約之下，所以咧就成個國家變成一個咧係大魚食細魚，老虎咧就恰呢啲餓狼，狼咧就去恰野貓，野貓咧就去恰老鼠，於是咧成為一個咧龐大嘅生物嘅食肉鏈。嗱，所以你今次咧就喺四川呢、這個叫做。江油啊！但系另外咧，冇几耐之前，大约半年前，中国陕西蒲城咧系一个职训嘅中学教育中心，一样系一个咧17岁嘅学生堕楼身亡，导致到咧地方嘅民众咧系聚集抗议，要求彻查，一样咧系同啲警察咧发生冲突，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物品，警察用警棍咧系殴打呢啲暴徒。嗱，点解我哋要用暴徒啊呢个咁嘅语境咧？呢、这个迁就中国香港特区而家实行港版国安法，嗰度嘅人啊，嗰、那个 mindset 知唔知啊？呢、这个唔等于系话我陶杰相信嘅嘢，不过系迁就住而家香港啊，佢而家进入咗另一个境界，喺佢哋啊嗰个当局嘅当权者同埋中环精英同埋嗰扎咧专业人士啊，佢留喺香港眼中呢啲全部系黑暴，所以咧港版国安法咧系要严厉执行咧，这个、呢个咧系绝对有依据。嗱，呢个咧点解会系陕西咧？啊，蒲城咧，同埋点解四川啊，同埋江油咧？呢啲系三线嘅城市，唔系杭州啊？呢啲喺东南沿海，相对有一个咧富裕嘅中产阶级嘅城市。中国人就系咁嘅。杭州咧，呢个杭州人嘅基因喺历史上咧系唔敢反抗嘅。清兵入关啊，你会听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佢冇喺杭州嗰度咧，系殺咁幾十萬人嘅。日本又係嚇、啊，你聽聞過有所謂嘅南京大屠殺，日軍長驅直入杭州咧，係冇殺人嘅。因為杭州人咧，對於強權嚟講咧，佢嘅基因啊，可能係2000几年，佢遇到過蒙古，係遇到過外族嘅侵略，佢係咧懦弱嘅，佢係臣服嘅。杭州附近嗰啲寧波咧，係做生意嘅人。啊！嗰度做生意嘅，你话佢哋嘅性格柔弱又好，你话佢哋啊现实又好，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所以中国人各地佢有不同嘅民族性，但大江南北有共同嘅民族性。呢、这个民族性就一旦你成为嗰个生物链里边嘅下游， 你係冇選擇，你咧係一定會任由宰割。再加埋你係拒絕咗西方現代文明嘅公民社會，你唔需要任何嘅制衡，唔需要任何嘅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你一切咧共產黨視之為對於佢啊嗰個執迷萬分嘅權力嘅挑戰。所以而家就搞到咁啦。 打個譬如啦，即係譬如話你提到嗰度《混沌少年時》嗰套電視劇啦，咁英國有冇欺凌咧？梗係有啦，好多學校裏面都有，但係唔會因為欺凌者啊，佢阿爸其實係工黨嘅議員啊，或者黨鞭，於是乎咧佢就可以隻手遮天嘛。 國防大臣下邊嘅次長，所以佢隻手遮天。 佢冇可能啊！ 個仔咧係喺個校園咧係踏遍天下無敵手，校長唔敢出聲。 警察 社工不敢介入，是 未必会賣账，甚至譬如说 BBC、啊、或者是第四频道、啊、Sky TV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去袒护你，跟住呢去为你维稳呢？是不会的嘛。咁跟住仲要讲到学校方面是不会因为你个屋企的背景而这个将你的恶行啊就掩飾，跟住咧仲要發個聲明咧，話已經係道歉咗啦，事件已經告平息啦。即係話咧，其實就算你喺英國發生一單欺凌案，就算嚴重都好啊，你都會有一個咧社會系統咧裏邊咧去制衡，而令到你包括呢個第四權啦，所謂新聞啦，另外就個司法制度咧，即係警察啦、學校啦、社工啦。呢啲全部我哋叫做嗰个公民社会啦， 当地嘅市政府咧 ，council 咧， 冇错啦，诸如此类，其实每一个都唔会俾你买得通嘅。但系恐怖嘅地方就系中国嘅地方咧，尤其呢啲三四线城市咧，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即系一来山高皇帝远，二来咧佢哋地方嘅豪强啊，同埋呢啲官员咧嘅结合咧，嗰个势力咧盘根错节，几代人咧盘踞晒呢啲咁嘅县城里边咧嘅重要嘅生意啦，甚至黑道啦，甚至啲官员啦，全部系亲戚嚟嘅，可以系啊，即系佢哋通过联婚啊，又或者系叫合伙做生意咧，建立咗个好复杂嘅利益群。所以譬如话你有一啲白欺凌事件里边，一定背后系有背景，有背景之后咧。就是可能个恩亲就是公安的，跟住嗰个阿哥咧就是黑社会嚟嘅，跟住转个头咧，其实佢又识人咧喺电视台或者喺呢个报纸嘅，佢于是乎咧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背后啊嘅盘根错节嘅关系咧，去隻手遮天啊，甚至你即系跟住咧转个头咧，就将件事提升到去到反抗共产党啊，或者系颠覆个政府啊，运用呢个公权力之下咧，动用呢啲防暴警察一夜之间清场开枪。嗱，依種咧就係中國典型。點解咁多人咧？啊，甚至譬如話好多喺中國有生意嘅、揾到錢嘅中產階級，啊，甚至有啲老闆都要選擇離開咧？唔係因為喺中國揾唔到錢，係因為你雖然係有錢，但係永遠有人有錢過你。雖然你都識啲豪強，但係背後人哋嗰個後台可以硬過你。一夜之間，你都可以將你嘅財產化為烏有。一夜之間，你嘅仔女咧都可以俾人咧欺凌到咧無地自容。唔會因為你有錢同埋識人咧，你就可以咧可以苟且偷生。依、這個佢哋太清楚，因為佢哋本身都係施暴者。其實好多人咧，好似你陶生你所講，其實真係冇一個無辜嘅。好多嘅商人出到嚟，其實佢本身以往咪又係貪污，又係洗錢，同埋官商勾結。不過佢離開咗，佢走得到啫嘛。其實依啲係個遊戲，佢哋最清楚。所以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喺歐美地方咧出咗嚟嘅中國人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講嘢，或者佢哋咧擺出個態度咧都係即係比較咧謙卑啲、謙恭啲。啊，依個係佢哋嘅生存之道。但係實際上，佢哋比我哋更加清楚嗰種叢林生存法則。 你講得啱啊！呢個叫叢林，呢個係一個叫叢林國家，係一個叫 jungle state， 唔係所謂嘅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你講到叢林國家，嚴格嚟講，呢啲唔係人嚟嘅，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生物鏈啊！喺上邊咧，係不同層次啊，係嘅供其他高一層嘅動物吞食啊嘅生物。譬如話，點解啲中國人自稱係韭菜咧？因為韭菜咧係綠色嘅。是植物，韭菜咧系会任由收割嘅。韭菜系一种草类嘅植物，系会俾啲山羊啃食嘅。但系山羊咧又会俾啲野狼咧系暴食嘅。咁野狼喺呢个 jungle 里边又唔系大晒嘅， 有啲大隻過佢、惡過佢嘅咧，就叫做黑豹啊，話話之叫野貓嘅。黑豹又可以獵食野狼嘅。黑豹上邊咧就有老虎嘅，老虎上邊咧就有獅子嘅。中國人咧細路哥咧玩一隻叫兒童鬥獸棋，你有冇玩過？上海飛馬玩具廠出品，係大陸出產嘅。每一個中國嘅兒童啊，你細個咧，第一你都要玩鬥獸棋，你要明白啊，你自己啊喺呢個國家喺呢個咧生物鏈嘅網絡裏邊，你處於乜嘢嘅位置？你係老鼠定係貓？係貓定係狗？係狗定係狼？定係最大嗰只叫大笨象？大笨象到最尾又最驚咧，嗰只老鼠咧係捐入嗰個鼻嗰度咧，係互相獵殺。所以咧呢個國家係一個咧 predators。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丛林里面的一个 predators， 是互相吞噬的角度。在这个江油啊这个学校里面，那个女生为什么被那三个施暴者暴打呢？因为施暴者看死你的女生的老豆老母是聋哑， 是低端人口。如果呢这个女生背后后面啊，她的舅父是这个四川这个叫中部軍區啊嘅嗰個咧，副司令員，你睇下個三四條女敢唔敢喐佢，係嘛？打得兩巴嚇，你以為我老豆老母係聾啞？得，我老豆老母係聾啞，因為佢天生係聾啞嚇。我但係我阿爺係以一個成都為基地嘅軍區副司令，兩個鐘頭我打個電話，阿爺即刻派隊啊，野戰軍啊入嚟拆咗你間學校，滴咗呢三條女出嚟啊 ，bang bang bang！喺埲墙嗰度就一人一枪醒粒子弹，嗱呢个咧系大快人心嘅，喺中国社人社会里边嘅 context 啊，因为呢个咧就系佢哋嗰个斗兽棋里边啊，叫做大食细啊，一个丛林法则。嗱呢三条呢四个女学生亦唔系盲嘅，佢识得拣人嚟到恰嘅，即系话咧佢系一只野狼嚟嘅，佢识得拣羊去食嘅。如果个对方系一只大红人啊，一隻黑熊咧大過佢，佢絕對唔敢惹嘅。所以呢啲唔係人嚟嘅，呢啲係一個咧叢林裏邊咧一種咧人形嘅動物。呢、這個人形嘅動物咧係經歷過毛澤東文革啊嗰種咧瘋狂嘅自相殘殺，加強咗呢個咧人啊本來係人啊嗰個獸性嘅基因，再加埋係嗰啲國家嘅制度，正如我頭先講，缺乏新聞自由，係冇透明度，係於是咧就。冇社工吓，亦都冇咧任何咧。如果真系有外国势力喺度就好啊。喺民国时代啊，嗰啲长老啊、长老会啊、美国嘅教会喺嗰度办中学啊，唔会发生呢啲事噶。有美国嘅修女啊、牧师喺嗰度啊，系嘛？系有本圣经啊，你嗰啲学生每个礼拜啊，系去 chapel 嗰度咧，系诵圣诗啊，系嘛？系受到西方基督教文明嘅制约同埋教化咧。就会将呢个国家嘅兽性啊，系将佢咧系尽量驯服。之但系1949年之后唔系啊嘛，吓你嗰啲人自称系当家作主啊嘛，将外国势力呢个叫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势力驱赶出去啊嘛。咁于是对唔住，就遍地都有呢啲咁嘅事件。所以我话点解话根本唔值得谈论呢？因为呢个系常态，系嘛？只不过今日咧系周末。又冇乜嘢其他嘅大事，我哋将呢件事咧系攞嚟做一个学术，同埋系一个咧系有安全距离之下嘅科学嘅分析，系里边冇任何 moral judgement。我唔会话呢啲人咧系啱定系错，即系喺个野生动物园里边，你见到只狮子走去猎杀一只斑马，狮子错咩？吓，斑马无辜咩？系嘛？佢天生系要系咁噶嘛？是达尔文社会的食物链里面是由上帝在这些不同的动物里面制造的基因决定他们饿起上来就以下一级的动物是拿来做制品和做食粮。就是这么简单。你说这个国家很血腥是很残忍。上帝制造这个生物链本身就是残忍。不信呢你看看那些野生动物的纪录片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的事是吧陕西那里一月有一单又发生民变民变是没用的因为这班人他知道他内心当然知道是不公但他们是中国人尤其是基层的百姓他们的教育所限又或者平时 你睇下佢哋今次所謂嘅抗爭係好滑稽嘅喎，有啲咧舉住幅毛澤東像喎，有啲啊對住嗰班警察喺度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喎。嗱，佢諗住咧叫以毒攻毒，係用翻咧你毛澤東啊，或者叫政治正確啊嚇嘅呢啲呢啲叫武器啊，係對付翻咧佢哋嘅壓迫者，但係冇用嘅喎。你唔好以為你舉住毛澤東像，你係一個愛國嘅中國人，佢一樣定性你係黑暴，打多兩棍喎嚇，唱咩叫國歌嚇，咩叫做咧向着敵人的炮火啊，係嘛？前進前進啊！你喺咁嘅環境之下，邊個係敵人啊？你就係國家機器嘅敵人，唔係我係你嘅敵人啊！所以每一次咧，必定係三數日咧係順利平息，再加埋係冇大台。只有海外一啲咧文人知識分子咧，每一次都充滿憧憬啊！今次咧覺醒啦，覺你個無醒咩？係唔會覺醒嘅。就算覺醒咧，你都唔會成功嘅。你睇下1911年啊，辛亥革命之前啊，呢個咧你要推翻滿清啊，係要經歷十次失敗啊！啊，呢啲民國課本裏面講嘅所謂嘅起義啊，咩叫起義啊？咪即係暴亂咯。你暴亂點解會成功啊？成功之后就叫起义咯，系嘛？起义之后你孙中山建立政权，你咪合法嘅政权咯。如果孙中山啊、啊王兴呢啲成为乱臣贼子啊，斩咗个头挂喺个城门嗰度咧，你咪就系反革命咯。你有冇外国势力介入啊？当然有啦，日本嘅浪人宫崎滔天啦，黑龙会啦，日本嘅政界大卫仲信啦，啊犬养毅啦，啊你每一次改朝换代喺近200年。边次唔系有外国势力啊？共产党而1921年系嘛，系有共产国际喺背后傍水啦。啊，呢个咧个苏联啊派个代表啦，共产国际叫米夫啦。周恩来点解会做到黄埔军校嘅政治部主任呢？就后边共产国际啊捧佢上位啦。啊，所以咧中国而家咧非常之敏感于所谓嘅外国势力，佢见到你搞到咁规模咧。一定是呢是入你外国势力数。他不会检讨自己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是说你出面的人造谣。那出面的人造谣。你看即使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发生这些暴乱又好大型的罪案又好，警务处会有一个发言人。是向公众呢是所谓的梁振英或者是开诚布公，然后接受记者提问。记者是来自独立的报纸和媒体。不受控制，这个就是公民社会一个入门的条件。他现在不是嘛，全部是一个国家机器控制。结果在这个大型的机器里面就成为那些低端的生物就变为绞肉机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对待这些事件呢是不需要动任何的感情。有些文人呢就是他们的弱点呢，就是喜欢哭哭啼啼，有些什么就是说要有感情啊，要有人性啊！你讲出嚟啲嘢出嚟，好冇人性啊，好凉血啊 ！No， 啊呢、這个咧系睇破咗你呢个民族3000年来你嘅行为，同埋你里边嗰个文化嘅基因之后一个最科学嘅结论。啊，你啲起咩义啫？啊，首先呢啲你要成功，你要去立枪啊！吓，你要有个去嗰个军械厂嗰度系攞武器，你去唔去到啊？第二。你要有組織啊，有大台啊，又有領袖啊！你睇嗰陣時，1907年，同時就有幾場起義啦，就是孫中山成班人啊，仲有咧呢個咧叫有一個叫做安慶起義，呢個係徐錫麟領導嘅廣州起義，呢個潮州起義、鄞州起義、安慶起義，佢哋叫做起義，其實全部係黑暴。啊，系锲而不舍死好多人之后，终于第11次系一个咧天时地利，一个因为保路运动而导致武昌城咧嗰啲清兵咧调晒去四川，所以先至俾你食屎食着豆而成功，而后边日本仔俾钱咧，吓就终于咧系得到收获同埋回报，所以咧就话俾孙中山听，我俾钱你嘅时候，你系应承话。将来满洲国是可以呢是归入我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为什么后来有所谓的918事变，这些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革命那个现实的阴暗面。不要那么多激情，不要那么浪漫，不要说哪个忠哪个奸，根本它是一个 丛林法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之自然，我不会讲话残忍，是一个呢、自然的强弱、那个互相吞食和掠食的一个淘汰制度来的，就是这么简单，是吧？ 中国大陆呢这些事呢当然啦，时有发生亦都见怪不怪啦，不过依古即是这样的风气或者叫做社会现象呢渐渐在香港呢都出现的啦。譬如日前呢有一单呢叫做虐倍安心，这单、比赛呢涉嫌呢就是说那个肝癌权威潘东平的女儿呢去研发出来的一个 AI 的模型，咁於是咧就獲獎，咁後來咧被揭發咧就係、是、即係好似係佢個媽叫潘太咧去委託一間公司去製作，啊製作完之後就俾個女咧去參與比賽，跟住就攞到冠軍。咁跟住咧個女就出嚟接受訪問，嚴然一個十幾歲嘅、年輕才俊，唔緊要，其實呢啲事咧都唔出奇嘅，但係 中國人嘅常態。系咪假冒啊嘛？ 系啦，请枪啦， 请枪，唉，湿碎啦，正常啦， 好湿碎。但系你要留意咧，其实而家香港咧嘅媒体咧，除咗网络上面你见到呢篇报道之外咧，啲无线电视啊、捞 TV 啊，系唔会报道嘅。唔会报道之余咧，潘东升嗰个真相猜情寻啊，亦都唔会深入去调查研究。啊、以往呢啲咧，可能系铿锵集啊、新闻透视啊，就已经会做啦。甚至 TVB 东张西望啊。走去追阿可伯啊，同个老婆嘅争吵啊，就会追十日十夜。但系对于呢啲咧啊，肝癌权威啊嘅女去作假去比赛，跟住攞到奖之后咧，你会唔会见到佢走去揾呢个啊呢个肝癌权威去搏咪？会唔会去问翻呢个呢个比赛嘅主办当局，点解咁多专家咧都唔能够分辨到呢个系作假行为？佢应该系追查落去调查研究啊嘛。呢啲潘东升啊最擅长噶啦，但系 方东升 系 咪咁样？ 方东升 玩无线电视东张西望吓，因为佢系中国人办嘅电视台，because they are Chinese。因为呢单嘢咧都系外国势力踢爆，就叫英国嘅《金融时报》报道，系嘛？咁你啲中国人一听，哇，《金融时报》佢系咪帝国主义亡佢之心不死啊？系咪眼红我哋而家咧吓嗰啲高楼大厦？啲高铁啊起到咁发达啊，於是吹毛求疵喺度唱衰啊，个中国人嗰个逻辑机制啊、思考机制呢係即刻棘着嘅。所以佢哋绝对唔会做。咁呢绝对唔会做呢，佢哋本身呢个里面香港都形成一个呢係掠食啊一个生态。就係边个呢係埋得到大码头，即係叫识人好个识字嘛。快快脆脆攞到嗰啲资源，然后呢我立到呢个呢曝光率。然后呢我嗱嗱声呢搵一笔走人，就好似少林寺嵩山呢个呢释永顺同埋无数嗰啲民企呢係想走佬，包括赵建华将啲钱呢五鬼运财搬去西方民主国家，去温哥华买楼，好似啲孟晚舟咁呢就完成一个中国人呢佢呢一世人呢嗰、那个人生嗰个圆满嘅过程。但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佢哋好犀利嘅，好惨烈嘅。一定要互相吞噬、互相提防、互相呃骗，啊、叫学无呃无前后，就达者为先，系咪？当然啦，喺整个过程里边你都睇到上海浦东陆家嘴，哇，高楼大厦出晒，海南岛系建设得好快，然后高铁啊嗰个网络咧，一路咧系全国咧系八达通，咁啲中国人睇到呢啲硬件咧，佢哋会觉得好舒服嘅。佢哋覺得咧，佢哋付出呢啲咧，人權啊，善惡標準嘅代價係值得嘅，係嘛？因為哇，你睇喂，美國嗰啲鐵路生鏽嘅噃，中國嗰啲高鐵啄啄聲，呢、這個咧係佢哋唯有由嗰硬件啊，嗰、那個所謂嘅先進，因為佢係國家機器去統一指揮啊，當然有效率啦，係嘛？因為你有啲起嗰啲橋啊，高速公路啊，半路搭死嗰啲工人啊，有冇賠償咧？係唔會有工會同你出頭。死咧就死嗰啲低端人口得啦，吓咁呢啲唔关我事，即系你而家喺江油啊，喺陕西啲打死一两个呢啲咁嘅学生啊，或者欺凌，关你香港中环精英而家食紧米芝莲啊，系政府公务员嗰啲屁事咩？系嘛？我梗系睇唔到啦，吓我呢度有水稻啊，我每个月收几廿万啊，就讲呢系中国人嘅 DNA 嚟，系嘛？所以我哋要尊重佢呢种民族性，唔好有任何批评。 系嘛？踩亲佢条尾咧，佢会好兴嘅，佢会歇斯底里嘅，系嘛？佢会话你眼红妒忌佢嘅。所以咧，就呢个系一个咧，一个咧动物生态嘅一个咧科学嘅观察咁咯，系嘛？当然咧，即系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咧，慢慢会融合啊，佢 好 呢个 快 大 噶， 生态好快，系嘛？我唔会讲话系坏事或者系好事，会有人得益，大把人得益，睇下你识到咩人，埋到咩码头。等于咧，你系有几多靠山？之但系，好似由超建华至到释永信，你要走得切，走唔切，你自己成为嗰个猎食森林里边嘅一种食物。无论你系几多钱，1000亿又好，3000亿又好，系咪？地产大亨又好，许家印又好，马云又好，你都系喺呢个庞大嘅生态链啊，一个综合网里边咧，其中一个环节，就到最后。跟住佢哋自己又鬼打鬼，最高嗰度点咧？薄熙来一去到重庆，就咧喐你嗰扎重庆民企，拉嗰啲咁嘅流汉啊，嗰啲酒店大亨，佢话你黑社会，就办几件，因为你以前嘅后台系汪洋同埋贺国强做重庆市委书记嗰阵时嘅靠山，而家我薄熙来嚟啦，我就喐你，嗱嗰啲全部百亿身家噶，走唔切咧。最后五花大绑绑咧，bang bang bang 啊！好啦，到薄熙来冧档咧，揾个新嘅人入去咧，就佢清除薄熙来余毒。边个靠薄熙来发达嘅，嗰一轮就受清算。薄熙来做重庆市委书记嘅时候，佢有进一步嘅野心，于是喺香港嗰啲传媒发英雄帖，叫香港某啲电视台就派人上去咧，系同佢咧系做专辑。然后将成个重庆模式嗰份叫亚洲周刊，系嘛，系用个 我 封 记 面 得。 专题喺度吹捧。哦，到薄熙来得罪咗 A1 号，系嘛？佢斗败咗啦。咁你边个咧系擦过薄熙来台？嗰对鞋，到轮到嗰个生物链啊，系低一级呢班动物啊，系遭受清算咯。呢度你话又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啫？薄熙来做咗总书记，咪你啱晒咯。佢衰咗，咪你错晒咯？呢、这个就叫生物链 唔 啦， 系， 系 所 嘛？ 以洞悉呢、这个呢啲中国大陆政治咧，就可以睇翻阿杜琪峰嘅几套咧叫电影好出名噶啦名就三个字，自己去揾啦你可以理解咧，其实成个政治咧，只不过系社团内讧嘅啫，咁你 冇 就容 错， 易啲去理解。其实唔使读咩深入嗰啲政治学 唔需要，废 唔 话嚟 使 嘅， 啊，唔 废 使 话。 啊。其实你睇你几套电影，你就会了解嗰个 唔使睇嗰 政 啲 治嘅 咩， 生态。 有啲文人咧睇几廿年嗰啲咩，哎呀，中国往何处去啊，咩刘斌彦啊，李仪啊，呢啲咩啲知识分子，咩王若望啊，全部系浪费时间 社团内讧 ，waste 啦， of time， 利益分配啦， 生物链啦， 继承权问题啦， 森林掠食啦， 系啦，用几个呢啲角度咧，你就可以咧去解释或者解说晒成个中国近代政治噶 系啊，冇错啦，系 啦。 嘛？嗱，所以咧，即系听风云谷，我哋抛砖引玉，同各位咧有识之士交流，因为咧风云谷嘅观众，我觉得水准好高，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多谢你，下一集再会。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